连半寸都爬唔上嚟。我同大隻佬使出饮奶嘅力往上拉，但係两个人嘅气力再大都冇可能将佢哋两个同时拉上嚟。呢、这个时候豆丁放开咗条带，响下边用力咁托住洛玲，再加上我哋喺上边扯，一下就将佢从裂缝中拉咗上嚟。等我哋再想抌返条带落去救豆丁嘅时候，一阵猛烈嘅震动传嚟，大地又合拢返喺一齐。豆丁就咁被监生咁夹响中间。零下二十几度嘅低温，我哋嘅大衣同埋帽帽就唔见晒。三个都唔识得动，只係着住单薄嘅衣服，一边喊一边用手同刺刀猛咁搏命咁挖住地面嘅沙石。但係显然所有嘅呢啲努力都係徒劳嘅。三日之后，我喺军区医院嘅病床上面瞓响度。军区嘅参谋掌握住我隻手，亲切咁慰问：小胡同志啊，你哋呢次表现得好勇敢，我代表军委向你哋表示慰问，希望你早日康复，响革命嘅道路上再立新功啊！点啊？依家感觉好啲未啊？多谢首长嘅关心，我依家都几，我想讲几好嘅。但是一想起永远咁离我而去的那些战友，小林、豆丁、指导员、二班长，这个好字就始终都讲不出口了。正如丘吉尔所讲，世界上没有永远的朋友，亦没有永远的敌人，只有永恒的利益。1969年，由于国际形势的需要，我所在的部队被派往昆仑山施工，由于环境太过恶劣，使工程的进度超乎预计咁缓慢。三年之中，有几十名指导员在工地上面牺牲，但是我们建筑的这座军事设施才刚刚完成了三分之二。这个时候，世界局势又重新洗牌。1972年尼克松访华，中美关系解冻，中国的战略部署又重新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整，昆仑山的工程被停了下来，我们这些半路出家的工程兵又重新编返入野战军序列，隶属于兰州军区。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的训练、出操、演习、学习和讲评，这种军营生活不单止枯燥而且艰苦。又过了几年，文化大革命结束了，党中央及时拨乱反正，四人帮被粉碎，整整十年浩劫之后，社会秩序终于又恢复返正常了。但是部队是一个同社会脱节的特殊环境，我在军营里面没有感受到太大的变化，只不过不需要再好像以前那样一见面就念毛主席语录，但是每当有新兵入营的时候，还是要对他们进行革命教育的。这一日的上午，我刚刚从营部开会回来，通讯员小柳就气嘘气喘地跑过来报告。报告连长，今日有一个排的新兵来报到，但是指导员去了军区学习，所以请你同这些新兵讲下革命传统。讲革命讲传统，其实就是同新兵讲下我们连的历史。对于这些呢，我实在是不在行的，但是怎么说，我现在都是一年之长，指导员又不在这里，我只好硬着头皮上。我带着这三十几个新兵入了连队的荣誉陈列室，指着一面绣有聘赐英雄连字样的锦旗，讲给他们知，嗱，这个是淮海战役当中我们六年的前辈所取得的荣誉，这个称号啊一直保留到今日嘅。我将嗰次惨烈嘅战斗添油加醋咁讲咗一次，我哋六年係如何如何嘅刺刀见红，又如何如何响弹尽粮绝嘅情况下，用刺刀打退咗国民党反动派一个整团嘅疯狂进攻，光明咁完成咗上级布置嘅阻击任务。然后又指住玻璃柜中一隻黑麻麻嘅烂锅，